孝成赵皇后，本长安宫人，出生时父母不举，三日不死，乃收养之。及壮属杨阿主家，学歌舞，号曰飞燕。成帝常微行出，过杨阿主，作乐，上见飞燕而乐之，召入宫，大幸。有女帝复召入，俱为婕妤，贵卿后宫。许后之废也，上欲立赵婕妤。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，难之。太后子子淳于长为侍中，朔往来传语，得太后旨，赏立封赵婕妤父林为城阳侯。后月余，乃立婕妤为皇后，追以长前白霸昌陵宫，封为定陵侯。皇后既立，后宠少衰，而帝绝姓，为昭仪，居昭阳社，其中庭同珠而殿上修漆，切皆铜榻黄金图，白玉阶，壁带往往为黄金缸，封蓝田壁，明珠翠羽饰之，子后宫未尝有焉。子弟专宠十余年，足皆无子。末年，定陶王来朝，王祖母傅太后死禄位赵皇后昭仪，定陶王敬为太子。明年春，成帝崩，帝素强，无疾病。是时，楚司王衍、梁王立来朝，明旦当辞去，上宿共帐白虎殿，又欲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，以刻侯印书赞，婚夜平善，相臣抚裤袜欲起，因失衣不能言，昼漏上十刻而崩。民间归罪赵昭仪，皇太后召大司马莽、丞相大司空曰：“皇帝暴崩，群众喧哗怪之。”叶廷令府等在后庭左右试验破禁，杂与御史丞相廷尉质问皇帝起居，发病状。赵昭仪自杀。哀帝既立，尊赵皇后为皇太后，封太后帝侍中驸马都尉钦为新城侯，赵氏侯者凡二人。后数月，司隶谢光奏言：“臣闻许美人即故中宫使曹公皆欲幸孝成皇帝，产子，子隐不献。臣遣从事院叶史望验问之状者，叶廷欲成吉武，故中皇门王顺无功，进言关闭曹晓、道房、张器，故赵昭仪欲者于克子、王偏、臧坚等，皆曰公及小子女前属中宫，为学士使，通师，受皇后，访与公对时。元延元年中，公欲访曰：‘陛下姓公。’后数月，小入殿中，见公腹大，问公，公曰：‘欲幸有身。’其十月中，公辱叶廷牛官令舍，有婢六人， 中黄门田客持诏记，呈绿题方底，封御史中丞印。于五曰：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，毕六人，进至铺室狱，无问儿男女，谁儿也？五迎至狱，公曰：善藏我儿包，常知是何等儿也。后三日，客持诏记于武曰：儿死未？手书对读背。武即书对，而现在未死。有请客出曰：上与昭仪大怒，奈何不杀？武叩头啼曰：不杀儿，自知当死，杀之亦死。即因客奏方士曰：陛下未有祭祀，子无贵贱，为留意。奏入，客复持诏记与武曰：今夜漏上五客，持儿与顺会东郊夜门。武因问客：陛下得五书亦何如？曰：称也。吾以儿复顺，顺受诏，纳儿殿中，为则乳母，告善养儿，且有赏，无令漏泄。顺则弃为乳母，时儿生八九日。后三日，客复持诏记，封如前于武。中有封小绿妾，记曰：告武以妾中物书与狱中妇人，武自临印之。武发妾中有果药二枚，系帝书曰：告伪能努力饮此药，不可复入，汝自知之。伪能即公。公读书矣，曰：国也，与子弟善天下，我而难也。额上有壮发，累孝元皇帝，今而安在？微杀之矣，奈何令长信得闻之？公饮药死。后公毕六人召入，出狱五曰：昭仪言汝无过，宁自杀也，若外家也。我曹言愿自杀，即自究死。吾皆表奏状。弃所养儿十一日，公长李南以诏书取而去，不知所至。徐美人前在上林捉木馆，说诏入世事中若赦，一岁再三诏，留数月或半岁欲幸。元延二年怀子，其十一月乳。诏使言持乳一及五种或药丸三送美人所。后客子偏奸闻昭仪谓长帝曰：常待我言从中宫来，即从中宫来，许美人儿何从生中？许氏竟当复立也。对以手自倒，以头挤壁护住，从床上自投地，提气不肯食，曰：今当安置我，欲归耳。帝曰：今故告之，反怒为书不可小也。帝亦不食。昭仪曰：陛下自知是，不食为何？陛下常自言曰不负汝， 今美人有子，敬父曰为何？帝曰：曰以赵氏，故不立许氏，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，无忧也。后赵氏言持绿囊书与许美人，告言曰：美人当有以于汝，受来至世事中连难。美人以为妾一格，成所生儿。兼封即绿囊报书语言，延迟妾书，至世事连难去。帝与昭仪坐，使客子解妾笺，未已，帝使客子偏笺接出，自闭户，独与昭仪在。须臾开户，呼客子偏笺，使笺方妾即绿提方底，推至屏风东，公受诏，持妾方底于武，解封以御史中丞印曰：告武，妾中有死儿，埋丙处，勿令人知。武川欲楼垣下为坎，埋其中。故常定许贵人，即故成都平阿侯家毕王爷、人力、公孙喜前免为庶人。召赵入，主昭仪为司婢。成帝崩，魏姓子公仓促悲哀之时，昭仪自知罪恶大，值夜等故许氏、王氏婢，恐事泄，而以大婢杨子等赐予夜等各且十人，以慰其意。主无道我家过失。元延二年五月，故叶廷令于丘尊为武曰：叶廷成立以下，皆与昭仪合通，无可与于者，独欲与武有所言。我无子，武有子，世家卿族人，得无不敢乎？叶廷中欲幸生子者折死，有饮药伤堕者无数。欲与武共言之大臣，骠骑将军贪事前，不足计事，乃何令长信得闻之？尊后病困，未武，今我已死，前所与事，吾不能独为也，甚与。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设令前，陈锦案永光三年男子中等法长陵傅夫人种，事更大赦。孝元皇帝下诏曰：此朕不当所得赦也，穷至尽服孤，天下亦为当。鲁延公夫人杀世子，其还赵而诛焉。春秋与之，赵昭仪轻乱圣朝，亲灭祭祀，家属当服天诛。前平安刚侯夫人夜作大逆，同产当作，以蒙赦令归故郡。今昭仪所犯尤悖逆，罪重于夜，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，迫近帷幄，群下寒心，非所以惩恶崇义是四方也。请示穷境，丞相以下亦正法。哀帝于是免新城侯赵钦，亲兄子城阳侯辛，皆为庶人，将家属徙辽西郡。时一郎耿玉上书言： 臣闻祭祀师统废敌立树，圣人法尽，古今至戒。然太伯建立之敌，君循故让，委身无越，权变所设，不计常法，至为王祭以崇圣祀，足有天下，子孙成业七八百载，功冠三王，道德最备，是以尊号追及太王，古事必有非常之变，然后乃有非常之谋。孝成皇帝自知祭祀不以实力，念虽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，权柄之重至于女主，女主骄盛则世欲无极，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，事无周公报复之辅，恐危社稷，轻乱天下。指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，仁孝子爱之恩，怀独见之明，内断于身，故废后宫旧馆之见，绝威似祸乱之根，乃欲至为陛下以安宗庙，余臣既不能深缘安危，定金贵之计，又不知推演圣德，属先帝之志，乃反复教省内铺路私宴，呜呜先帝轻祸之过，结成宠妾妒媚之诸，甚是贤圣远见之名，逆负先帝忧国之意。夫论大德不拘俗，立大功不合众，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，陛下圣德圣貌所以符合于皇天也，岂当世庸庸斗烧之臣所能及哉？且包广将顺君父之美，匡求消灭既往之过，古今通义也，事不当时固正，防祸于未然，各随旨阿从，以求荣媚，宴驾之后尊号已定，万事已弃，乃探追不及之事，结扬幽昧之过，此臣所深痛也。愿下有私意，即如臣言，宜宣布天下，使贤晓之先帝圣意所起，不然恐使谤议上及山陵，下流后世，远闻百蛮，进步海内，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。盖孝子善束缚之志，善成人之事，为陛下省察。哀帝为太子，以颇得赵太后立，遂不敬其事。傅太后恩赵太后，赵太后亦归心，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。哀帝崩，王莽白太后赵有司曰：“前皇太后与昭仪俱是帷幄，子弟专宠故寝，执贼乱之谋，残灭祭祀，以为宗庙，背天犯祖，无为天下母之意，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，徙居北宫。”后月余，复下诏曰：“皇后自知罪恶深大，朝请息阔，使妇道无供养之礼，而有狼虎之毒，宗室所怨，海内之仇也，而尚在小君之位，诚非皇天之心，夫小不忍乱大谋，恩之所不能以者，义之所割也， 仅废皇后为庶人，救其元。是日自杀，凡历16年而诛。先是有童谣曰：“燕燕为殿殿，张公子时相见。木门苍狼根，燕飞来啄皇孙，皇孙死，燕啄屎。”长帝每微行出，常与张放聚，而称富平侯家，故曰张公子。苍狼根，宫门同环也。